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上个礼拜呢，一个外国的首脑在中国火了。那这个火呢，不仅仅是从他的微博上看得出来哈，你从媒体上发布的一些图片，你也觉得他在去过的那些地方似乎受到了不太寻常的这个接见。我说的不是谁来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接近他，而是你看中国老百姓的反应。我记得当时在微博上流传着很多的图片呢，就是说他在西安的时候，大家听说他要来了，就纷纷，不管是你在汽车上也好，在摩托车上也好，只要是任何你能站得上去的地方，大家都纷纷站上去，就是想看看他到底真人长什么样子。说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印度总理莫迪。 对，莫迪这次第一站是放在西安，和以往的外国领导人来访问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也有人解读是因为去年习近平在访问印度的时候去访问了莫迪的家乡，然后这次呢，习近平也是安排了一个回访，让他访问自己的家乡，也是两人友好以及两国友好的一个象征。那到了西安以后呢，莫迪可以说是吃了一些西安特色的食品， 彪彪面有没有？ 对，中印结合，然后还有就是去摸兵马俑。当然有很多人去匪议说，为什么平常我们都只能看看，莫迪去了就可以摸？ 凭什么？是这个待遇不一般哈？ 对。 而且我看印度他们官方的那个报道，也有的时候感觉很不一样，跟咱们，他们居然就是把莫迪摸那个兵马俑的照片直接就放上了印度外交部的那个官方的照片，看上去按咱们觉得就似乎不是非常正经。后来我们还在这个莫迪的微博上看到了跟李克强总理的这个自拍，是吧？那其实我后来再一翻，就是他现在不是在蒙古了吗？莫迪结束了三天的访问之后去到了蒙古，那在蒙古国的时候，他也跟人家领导人玩自拍，就现在就是流行好这口他们。但是呢，李总理给他一站台哈，他一发上微博之后，他立刻涨粉，就涨得特别狠，这个莫迪总理。当然了，这个莫迪这一行呢，他刚才春雨讲到，他接待的规格上和接待的这个惯例上跟从前都有很大的不同。那首先呢，就是第一站没有去首都，或者也没有去上海，而是去的西安，就是因为开启一个所谓的家乡之旅，就相当于是对习近平过去去过他的家乡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回应。而且你看咱们在接待这个贵客哈，其实也花了很多的心思，是吧？ 包括大唐式的这个欢迎仪式， 对，他就弄一个什么仿古的那种入城仪式，而且官员他是穿着那个仿古的服装在那致欢迎词，也包括省长发一个什么通关 文牒， 还给他一把金钥匙，看上去像拍戏似的。 我感觉太形式主义了，包括那个还有那个吊桥放下来，他从城门走进来的这个环节， 你就觉得像拍古装戏穿越或者穿帮了这些。 他们也是想重现以前玄奘往西去取经的时候从印度归来的这种场景，所以他其实你可以说他用心良苦，但是真正收到效果没有。我觉得所有人都是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去看的， 很戏剧化就是了，就看着觉得怎么过去啊没人是这么个玩法，但是看着你我总觉得不太自然。你又对比他在蒙古，其实蒙古他也有他的那种特色的接待。我看到最近的他在发布在 Facebook 上面的照片，莫迪他一路他就会发他的那个行踪嘛，就包括穿着蒙古的那个民族服饰照相照什么，照他射箭，还照过他玩那个扬琴。就是你感觉，我就在想为什么哈？可能中国的他的那个咱们在西安的那个背景，因为你后面的背景你没法像拍戏似的，你穿帮你还可以用特效把那个现代化的房子你给他给 PS 掉，是吧？但是你在这不行，就是你前面的人穿的是古装，你后面全部是那种高楼大厦的建筑，就显得特别不协调。其实， 其实特别刻意。但是 对啊，不知道他自己看了感觉怎么样？我有时候觉得习大大的表情都有点尴尬，你知道吗？这弄的什么呀？都是。 也许这个大唐的入城仪式，习大大之前也没见识过， 是吧？好了，但是也能反映出咱们确实是花了心思啊，至少人家导演是吧想的剧本得费时间。那他在 像在中国呢，一共是去了三个城市，在西安、北京、上海待了三天。 对，但是这三天行程都非常的不同。你像去了北京，见了总理李克强，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去了天坛，然后在天坛举办了一个太极和瑜伽的这种交流活动，说是两个精神一个身体，所以又是一个文化外交的重磅的戏码。然后在这个之前也引发了大家很多的关注，包括他去了上海之后，重要的是放在经贸合作，包括在复旦大学成立的甘地和印度的研究中心，然后包括他见了很多中国的这种企业家的领袖嘛，会后还单独拉马云聊了， 但聊了什么咱也不知道， 对， 秘密的，聊了半小时， 又聊了很久，所以大家都对这个，哎，莫迪这次好像对他的访华有很多地方都是看不透的，然后包括也有很多意外的地方，像莫迪开的这个微博，虽说背后可能是有一个团队他在运营，但是莫迪除了微博之外，他还在 Twitter 啊 Facebook 上一直在抛自己的行程啊，当然我们可能更热衷于从微博上来去查看。 中文很强大的一个媒体，我估计跟 Facebook 之类的，他可能想起到同样的效果。那个我看他在西安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小插曲哈，就是在那个大兴善寺，他不是还写了一个 留言 吗？但是呢，就搞笑的是他写了一大段话，一开始没人看得懂， 对，倒了四首才被翻译出来。 然后他留的这段言原来是用他的古吉拉特邦的家乡语写的， 对，古吉拉特语写的。 那他到底写的什么呢？这段话我觉得你要细细解读起来看是有他的深意的。他说，自古以来人类总是在追寻终极的安宁，相对于物质生活来讲呢，精神生活才是获得永久安宁的最终途径。玄奘曾经到过我的家乡，而今天我非常荣幸地来到这块伟大的土地，我的古吉拉特同乡达摩吉多曾经花费26年时间在这块土地上传播佛教经典和佛教哲学，为这里的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向为了传播佛法和提升精神而做出巨大努力的你们何时治理？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只能意味着战争。恐怕这最后一句话，我觉得相当于，如果你从媒体的这种喜欢猜信号啊各种解读来说，我觉得最后一句可能是重点。 对，他这个战争也隐喻了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的几次交火，包括现在悬而未解的边界问题，是不是还是一个战争的隐忧？因为之前的时候，不管是习主席访问印度，还是李克强总理在访问印度的时候，刚好中印边界都有军事对峙，但是这次莫迪访华正好没有，然后这也是避免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因为之前上次习主席访问印度的时候，都说本来还聊得好好的，忽然传来军事对峙的消息，两人就没法聊了。当然这也是大家猜测，开玩笑啊，也说这次就不管是莫迪的他的种种表现吧，还是中国咱们这边的精细安排，都显示出印度和对中国的关系他其实是非常的看重的。莫迪他也是践行了他上任一年之内要访问中国这么一个承诺，然后这次中国之行呢，我们表面上其实看到是取得了非常非常多的经济和文化上的这种交流的成功，但是在政治方面包括在边界问题上，我们可能看到这方面的交流还是很少的。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要对中国开电子签证了。中国人去之后， 10年是吗？也是10年还是 没有？是电子签证， 电子签证， 只是方便了很多。因为我记得我身边发生过一个案例，就是我在英国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学长他要去印度开会，他刚好回中国来探亲，然后他如果在中国要办这个印度的签证，3个星期都出不来，但是在英国2-3天就出来了。结果他的同伴们去从英国走的都去开会了，在中国的会议完了他才拿到签证。 是啊，所以你看他讲到，虽然两国都是文明古国，可是民间还充满着各种的隔阂，尤其是他讲到希望也发展旅游啊之类的。但是你想想旅游这么麻烦，而且我们在大陆经常能看到的新闻就是印度什么 女星千万别 去，对呀，你就觉得各种的不安全甚至不卫生。所以我想到莫迪他上任的时候，他第一件大措施他不是建新寺庙，而是建新厕所。他是觉得要让这个印度每个家庭都拥有独立的厕所。你会去印度的同伴都说，哎呦天哪，在这个印度你随地就看到那种随地大小便的。所以他久而久之这种形象，你说如果是已经固定化之后可能要改变，他确实需要很多的时间。那我们看到在15号的时候是中印双方呢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那这个声明就有很多条，几十条，那涉及到这个边防的会晤点的这个设立，也涉及了两军的总部将会怎么样去设立这个通热线的电话，也包括高铁 中国怎么样去输出，甚至还有这个中方要新开通朝圣路线，那也有很多文化方面的合作交流，比如说两国领导人互相去支持对方办的这个论坛之类的。那算下来感觉这次莫迪来中国他的收获还是挺多的。 嗯，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了一位在印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一位专家，他是西华师范大学印度及南亚问题研究专家，叫龙新春。我们来听听龙老师他怎么来评价这个莫迪的中国之行。那首先就是西安这一站它到底重在什么地方？ 你访问家乡哈，我莫迪的家乡是国际大特，当然这个陕西是习近平的家乡，但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因为比如说习近平去年就访问国际大特，最主要的原因它不是因为它是莫迪的家乡，而是因为国际大特是印度现在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号称印度的广东，也是学习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最成功的一个地方。 嗯， 而且是中印经济合作做最好的一个地方。印度总理莫迪这次访华的话，选择西安是那个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一个中心的地方，而且是玄奘去印度取经的出发地。这也体现就印度领导人访华的话，他首先把文化牌的这个传统，莫迪是延续了这个传统的。西安的刚好这个陕西也是习近平的家乡，那么这样子为两个领导人增加了一种访问的亲切感，拉近了两个领导人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说莫迪这次访华打了很多的文化牌，那这次我们也看到除了文化这方面也有很多的经贸协议来签署，但是关于政治上的议程好像是非常少的，尤其是大家非常聚焦的边界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措施出台，那这是不是也表示中国和印度的这种交流是经济和文化非常热，但是政治上却是挺冷的？ 这就在政治上来讲哈，也不能说冷，从看怎么去定义这个冷和热。事实上，就是说中国和印度这些年哈，这十年，那个特别是这两年，习近平上台以后，高层的往来互访是非常的频繁。嗯，这也可以说是热，但是热它不等于说就好，因为这个中印关系当中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政治基本上只能是说搁置起来，把一些重大的问题发展经济。经济确实是比较热的，特别是印度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意愿，中国现在也有很强烈的意愿去发展这种经济的合作。那么对于印度来讲，莫迪是打着发展牌上台的，他推动经济发展的压力也是非常大。而从中国经济合作的话，是可以说是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动力。那么在文化上来讲，就是说，政府间推动的比较多，比如说像瑜伽呀，其他这些文化交流。但是就真正的文化热的话，我觉得还是在于民间，但中印民间的这种文化交流实际上还是比较少的。现在的很多文化交流主要是政府在推动，政府推动的话主要是说可以在两国之间民众之间是吧，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气氛啊。其实中国和印度我们都是比较强调气氛的，高层往来的话气氛比较好，创造一个很好的气氛。其实真正层面的文化交流，就民间的这种文化交流，中印之间还是比较少的。 好，这个龙老师，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实在哈，就是热不代表好。 对， 当然你看李克强总理他在发言的时候也没有避讳说中印确实是存在着分歧，是吧？ 嗯。 所以呢，我看香港的这个媒体，他也这几天一直在关注，有的直接就大标题是中印心结难除，蜜月难来。就尽管你看表面上这么热乎，又是自拍啊，又是用什么仿古的这个仪式来迎接你的到来，又是跟小朋友亲切的合影在表演太极的时候，但是大家一定还记得中印之间他们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看那个微博它刚开通的时候，就底下网友一大片都是说藏南是我们的，搞搞清楚，就是类似这种有点是吧，我们对于疆土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认真，就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去商量的。但是呢似乎在这中间他们没有怎么具体的谈及要怎么解决，只是他在声明的时候提到过，就是希望呢是用政治方式来搁置这个 边界的争端问题， 不希望再动兵戈。 没错，没错。好，那这些具体的措辞方面，它是不是也是隐含着某一些的深意？那说到中印之间很多的隔阂，那隔阂到底在哪些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来聊。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说到这个莫迪访华，虽然呢咱们在国内主流媒体上还是对于莫迪访华的这个成果是大家的肯定，我也看到有媒体新闻的标题，就是说印度国内对于莫迪访华的这个成果也是抱着同样的态度。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看一些像 BBC 啊或者像印度一些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其实他们是有不同的声音的。像在莫迪访华期间，央视的新闻报道当中呢，他们就用过这样的一个印度地图。那当时这个印度地图呢并没有显示就是印度所谓印度领土内的两个地区，那在印度国内呢其实是引发了很大的不满，他们就认为这是不尊重印度的主权，甚至有发挥者认为这个地图就显示中国地缘政治的野心。那引起这个争议的印度地图在国内的媒体一报道呢，就是地图和印度国内它是采用的国界是不相同的，就说明那它其实它是哪一块地图呢，哪一块的区域呢，是这个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有领土争议的这个扎木克什米尔邦和东北部和中方称为藏南，就是认为不属印度的这个阿鲁纳恰尔邦，恰恰是这两个地方就引来了印度的舆论大力的抨击。那我看印度有些媒体就说话非常不客气，就是说中国不会就领土和印度引发直接冲突，但是呢央视的这个地图就显示了中国的野心，希望策略性的达到中方的目的，还有甚至说啊，中国是一个贪婪的国度啊，他们希望改变地区现状，说中国会软硬兼施，通过甜言蜜语威吓，甚至和巴基斯坦联手来压抑印度。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咱们我觉得得知道邻国他们对咱们有一些的做法到底是抱以什么样的心态。 对，其实印度有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其实一直是以中国威胁论或者以批评的声音去多。 嗯， 他们这种心态其实是直接来源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评价。因为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也是看到外交学院林明旺教授他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在印度研究中国的学者，因为很多他不会中文，所以他们研究中国的资料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但是这些英文资料都是西方国家评价中国的资料，所以其实 并不准确， 对，难免不够客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印度他的这种研究，你不得不说他的这种意识形态和整个西方的意识形态对中国的这种体系是有关系的。 对， 另外呢关于这个两块争议的地区，第一块是在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地区，其实中国呢大家也知道跟这个巴基斯坦的关系是非常友好的，所以印度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办法跟印度做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问题就在于除了中国和印度的藏南地区的争议之外，就在于中国对巴基斯坦是绝对支持的，他肯定巴基斯坦对这块领土的争议，所以即使中国解决了和印度本身的问题，只要巴基斯坦和印度有一天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还一直站在巴基斯坦的背后，那么印度就永远不可能和中国做朋友，他反而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对，所以说中印之间的分歧啊，最大的分歧，首当其冲的分歧就是这个领土的争议问题，因为毕竟中国有14个在陆地上跟咱们接壤的这个邻邦，印度呢是唯一跟咱们有这个领土争议的国家。那还有一个比较难搞或者有可能有一些复杂性甚至有暗藏不安全因素的地方在哪儿吧，就是它这个藏南地区我们知道有77000平方公里的领土，那其实很大部分被印度占领了，并且在当地他们所谓大量殖民，而且成立了这个邦，也就是省 省议会，那成为他们既定事实的这个控制区域了。其中一个更复杂的因素在于呢，当中的达旺地区它是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如果收不回来，可能下一个传世灵童就有可能是在印度产生，这可能又会为西藏问题再次增加变数。那但是现在你看到两国之间他们是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这个莫迪这方面说，虽然有对峙，但是我们40多年双方的军队都没有开过枪。那看到这次声明当中呢，有一些的措辞，他当然是非常这个有礼仪的谈到说要积极寻求边界问题的政治解决，但是尤其注意的是特别强调说有这么一句话，双方呢愿以积极态度解决突出分歧，包括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上述分歧不应阻碍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他也就是定了一个调，就说呢让边界问题要跟双边关系脱钩，有人也解读这是一个新的亮点。 对，这的确是一个进步，但是你也不能否认他对边界问题的态度，因为在二月他访华之前，他刚刚访问了中国的所谓的藏南地区，也就是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去考察当地新建的这些边防设施。包括他在上任的时候也邀请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的洛桑森根参加他的就职仪式，所以他在这些问题的立场上可以说是非常坚决的，就继承了印度自尼赫鲁政府以来的一贯的立场和态度。但是呢他又不想放弃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双边合作和友好发展的机会，包括尤其是他上台之后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他作为人民党推举的总理，人民党现在在印度是占有绝对多数的议会的席位的，所以他的很多政策都可以得到落实和执行，所以他可以说是印度在历史上以来前所未有的能够跟中国做出关系上重大改善的几位总理之一，所以他是很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上台时候发展经济这个承诺借助中国这条道路发展起来的。但是他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等等还是有一些怀疑和非常谨慎的态度，他可以说是整个南亚地区唯一一个没有对此表态的大国。 所以有人就解读说，当印度强人遇上中国强人，这跟莫迪成长和他发迹的背景有相当的关系，因为他并不是高种族的高种姓的这么一个出身，他是茶，他爸爸是卖茶叶的，他就是从卖茶叶的这么一个小贩成长为现在这么一个大国的总理。有人就说他可能在对待对手方面，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禁欲的人，他终身未婚，之前呢他们家人给他安排过一次婚，后来他逃了之后呢，他说他终生禁欲，而且呢是习惯于修这个瑜伽，就说这么一个性格和背景的人，他在有些方面可能会表现出非常非常强悍和强势的一面，是个很狠的人。所以我记得在他刚刚上台刚刚当选的时候，他第一站出访的国家是日本， 对， 当时就很多人就很担心说，哎，这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安倍晋三，就又给中国的这个周边又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又有人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务实派，他不是政治方面的这种强硬派，因为他为什么能够在印度这么的有民意，就是因为他在他的家乡古吉拉特省他的经济做得特别好。有人就说古吉拉特邦就是印度的深圳，他相当于是他们就评价非常高，说古吉拉特邦是在印度唯一一个真正实行市场经济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呢这些个因素我们要综合起来看，所以呢也不能妄下定论说他一定就会走哪条路线，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威胁，还是要看他具体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再来听听龙老师怎么样评价莫迪，他对于他跟前任的这些印度总理比起来的话，他对中国他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态度。 中印其实是长期相互提防和竞争的，因为印度一直号称中国对他有一些历史上的伤害，但是莫迪他上任和这个前任相比好像对华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是不是这也表明说莫迪和前任相比对华的态度是更加友好的呢？ 这个不能说是更加友好，就莫迪体现的就是莫迪很务实。我觉得最大跟他跟前任最大的区别在于，就是中国以前呢一直提倡我们主张，就是说中印之间有一些矛盾，但是我们可以在搁置这个矛盾搁置争议的情况下发展一些实质性的合作，比如说经济的合作。但是印度的前任很多代领导人包括印度的一些舆论都认为，就中印之间的这个问题啊矛盾不得到解决啊，就很难发展有很高效的实质性的合作。这个中国我们就举例嘛，比如我们跟日本有很多矛盾，但是不影响我们的经济合作， 包括南海跟越南的矛盾也不影响我们这段经济合作。但印度人他以前这个没有想通，但现在我觉得莫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他想通了，虽然中印之间存在这么多矛盾，但是还是愿意去推动中印之间的合作，特别是经济合作，而且实质性的改变，特别是对中国公民、中国企业人员去印度的这个签证，长期就得不到解决。他以前领导人说是安全部门反对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来讲，现在安全部门还是反对。但是你最高领导人是吧，在印度来讲，你总理也是实，那你是可以排除这个争议，把绿牌众议顶住安全部门压力，把安全部门的压力排除掉，就推动这个事情。从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说莫迪还是比他的前任这个意愿上更愿意跟中国进行这种合作，他的这种意愿更加的强烈，观念上的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说接受了中国以前一直以来提倡的这个建议，虽然我们国家之间有些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我们可以搁置争议，同时发展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合作。因为有些矛盾可以不要让这些矛盾影响两个关系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合作，这一点莫迪我觉得他是认识到了。 嗯，您刚才也提到，他说这个电子签证的问题，之前有记者访问随行的印度的高官，就问印度会向中国发电子签证吗？他说不会。但是莫迪在这个清华大学的演讲上就直接说了，我们要向中国公民发电子签证。您刚才也提到说，他回到国内这只是一种推动，可能最后落到实处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困难？ 嗯，对，其实发放电子签证，印度国内有一种情绪，我觉得它是一种错误的情绪。他们认为就是说向中国公民发放电子签证或者签证的便利化，是对中国公民的一种恩惠。但事实上来讲，发放电子签证是对印度有利的，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这本身是对印度有利的。但有些人一直认为，就是说这个是对中国的这个一种恩惠，一种好处，还要给中国提起什么条件，说中国都不做到，他就不发放。当然，中国可能不可能接受他的，你愿意发就发，不愿意就算了，是不是？甚至有些人还提出条件说，中国要对等，要给印度公民也是，比如说免签电子签证，但中国可能做不到，因为我们两国的经济的发展的差距还是收入的差距比较大的，人员管控也不一样，所以印度发放这个电子签证便利化以后，它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去。你看中国，比如说，我们一年，去年我们中国公民去印度的人数不过17万左右。可能还赶不上差不多中国公民去韩国一周的人数，所以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游客的市场，对印度经济的增长的推动是很重要的动力，对印度有利的。他如果是愿意去推动，可能对印度有好处。莫迪现在来看，他是愿意去推动的，而且他只要有意愿，是可以推得动的。我觉得是下面就是走程序的问题。 好吧，听上去觉得推动似乎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我怎么感觉还是不容易呢？ 对， 你说 印度 现在这么个形象，旅游方面来说， 对，他一直标榜自己是最民主的国家嘛，所以这个东西要在印度议会通过，估计还得大吵一番。他的总理不可能越权嘛，虽然我一句话说了，我说要给中国发电子签证，最后落实还是要靠印度议会来决定这个法案通不通过。 我的意思说，主要是你发了电子签证，你给我这么一个方便，大家都不愿意有这个意愿去。 对，因为的确，第一，大家认为印度太脏乱差了；第二，这种女性在印度不安全的报道太多了。因为不光是这个中国的女性，连西方的这种白人女性，甚至之前大家认为 Uber 非常安全 ，Uber 叫的出租车都有司机强奸女性。而且我们整天看到，虽然女性被强奸了，印度政府也没有怎么去追究真凶，所以大家都会认为去印度是不是还得过个十几二十年，等印度真正的把这个安全制度建立好， 就是、起来是吧？所以现在我感觉就吸引周围的人去印度的。都是文艺青年，就是你真的是探索什么文明的那种源头啊，你去感受他们那儿的那种宗教的气氛啊，就都是看上去是特文艺的，但是实际上你在那儿的那个感觉，一个个回来都说印度是个太不靠谱的国家了， 还不如去尼泊尔。 对，哎，当然尼泊尔现在可能大家还是悠着点哈，反正就是说你这个长久下来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印度它确实文化方面源远流长，你很多影响中国的地方，像佛教什么的。但是你作为一个适合你现在的人旅游，爱干嘛？一个是要度假，二一个是购物，就印度 度这俩你怎么样在宣传方面你可能得多下功夫，或者像香港似的，尽管这么多人现在不爱来了，但是香港政府他会跟什么什么合作，就推出各种的那种优惠措施，它可能也是一个办法。 嗯， 就是旅游这块它按理说它应该是成为一个大的项目，你像韩国是吧，大家现在都爱去，而你也看到两国政府它在这方面做的这个工作现在目的已经到了韩国了。那当然了，这个旅游它虽然重要，可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看到这次莫迪访华呢，他签了一个220亿的单，就总共是吧， 对， 就加起来方方面面，其实很大一部分在于这个基础建设的投资。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基础建设可能全世界做的最好，像什么公路、铁路、高铁之类的， 又便宜， 主要就是便宜。所以呢这些个这个投资它可能也是印度非常需要的，也是中国很乐于输出的地方。 嗯，对。但是除了像经济上的合作，印度和中国它确实有很多这个问题，双方是对方非常互相看不惯的。就比如说中国对这个印度的这个甘南地区、藏南地区的人发的是这个印纸签证，和不是正常的签证，而印度给中国公民他这个签证是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不便利的条件的。然后这次莫迪在这个清华的大学的演讲中，他也提到一句话，说中国应该改善阻碍中印发展关系问题的处理方式。 嗯， 但是你就发现国内的媒体普遍忽略了这句话，他都没有报道。 他说哪句话？ 就是中国应该改善阻碍中印发展关系问题的处理方式。对，要中国这边要先改善。 嗯， 所以这个问题我也是请教了龙兴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好的， 那您认为莫迪提到的阻碍两国发展关系的处理方式具体是指什么呢？ 嗯，当然他没有明说，但这中间我从这几年看印度方面抱怨的一些方式，就是有战略层面的方式，还有一个技术层面的一些方式。最大的我知道一个问题，印度多次抱怨的就是中国给印度公民的，这个是印度就是叫阿拉纳恰尔邦，我们中国叫藏南这个地方的居民，还有就是印度控制的印控克什米尔的这些居民发放签证的时候啊，我们发放印纸签证。 但这个印纸签证和正式签证有什么区别？ 正常的签证就是说你把它的签证是吧，就在它的护照的页面上不是有签证页嘛，盖章的都在上面。印纸签证我们是在另外用一张纸把签证这些弄上，章盖上，夹在护照里面，护照本身当中看不到，另外一张纸，但是它在过海关的时候可以管用。就像现在不是说中国不是说新版护照以后嘛，包括南海诸岛跟一个地方，那然后中国公民拿到这个签证去越南、去菲律宾，因为他不承认南海争议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嘛，怎么办呢？他又不能说拒绝中国人去那里，他就给你发放印纸签证。因为他如果说他在中国印有南海争议地区的这个护照的页上签证，因为签证是一个官方的一个认可，反正就造成一种间接认可这个领土争端哈，认可东方立场，他不愿意认同，但是又不愿意说阻碍这个人员交往，所以他印纸签证。当印纸签证，当印度一直反对。曾经有一个，因为一个代表团还是官方代表团，其中一个成员也是来自阿鲁纳恰尔邦，那中国就在发印纸签证。其实中国这个发放签证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灵活性的体现，因为我们的现在中印边界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对藏南阿鲁纳恰尔邦我们是主张主权的，领土是我们的，对当地的居民我们如果给他发放一个正式签证，就意味着我们间接的承认了它是印度的领土。但是呢，这些对我们又影响两国之间的正常交往的人员的往来，我们给他发放签证，发放印纸签证，虽然有灵活性的体现，但印度他不接受，一直拿这个问题说事，就是中国应该直接发放签证，包括印控克什米尔也是这样子。当然，就是这中间，特别印控克什米尔，我们确实可以有些改善，现在已经改了，对印控克什米尔居民到中国来，我们已经不发放印纸签证了。因为当时印度抱怨是说，你中国既然给印控克什米尔的居民发放签证，那如果中立的话，对巴基斯坦巴控克什米尔居民到中国来，中国以前没有发放印纸签证，所以他抱怨说中国其实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是站在巴基斯坦一边的，并没有保持中立。那么现在中国这方面已经改了，印度但是就是对这个问题他还是在纠缠，特别是阿邦，这个中国是没有办法再退让的。再一点呢，就是说在这个有些问题上，中国确实可能有些问题需要跟印度先商量，比如说现在非常热的中国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中国提出来以后说印度又不表态，或者说印度反对，但是在印度看来说，印度也是大国，它不是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不管你提出来，他还连中国的这个方案都没看到，就宣布支持表示赞同，但印度他觉得自己是大国不能这么做，中国应该先给印度商量啊，这个方案到底是什么怎么做的，然后印度才可能表态。 不能说你中国把这个方案都做好了，是吧？你再邀请印度加入不加入，印度他都不知道你什么东西，是一个什么方案，嗯，觉得对印度不尊重，就好像说你请客吃饭一样，你不能说自己先去点一桌子，是吧？你要先问一下客人的这个你什么喜好啊、口味啊，这个我觉得中国是可以做一定的改变的，是可以做。我们一些重大问题上，我们在出台之前可以先跟印度进行沟通，这样子印度觉得他可能受到尊重，哪怕是对他有利的，是吧？但是因为是大国嘛，可能觉得应该是对他更多的这种尊重，这点印度是抱怨比较多的，应该说是。通过这个方式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可以改变。 嗯，您看这次莫迪访华，我们现在感觉到好像中印关系是非常友好的，但是事实上您刚才也提到，其实印度国内对中国的很多做法是非常有微词的，包括之前不管是李克强还是习近平去访问印度的时候，在这个中印的边境都有军事对峙，但这次莫迪访华就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中印的关系事实上真的像表面这么美好吗？ 嗯，就说因为有高层访问嘛，都营造一些气氛，这个时候都拿好的说，是吧？嗯，领导人相互都要去称赞对方，这很多问题没有提。但事实上，就是通过这次访问来看，中印之间最根本的矛盾也没有得到解决。只是说气氛现在很好，而且因为有高访嘛，两国媒体的报道，中国对印度的报道，印度对中国的报道也就比较集中，大家看起来好像是很热很友好。但是我们仔细的来看，就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有些问题在这次访问当中根本没有提，没有提说明什么呢？大家都不想去提这个问题，搁置这个矛盾。 嗯，莫迪这次访问啊，有很多媒体就说他是使中印关系走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印度的国内好像对中国还是有一种非常非常提防的这种意识。您觉得就是莫迪想要改善和中国的关系，那印度的国内能对中国放下这种固有的提防意识吗？ 我这个是太困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从1962年以后，印度社会可以说对中国的提防甚至敌视，是中国的最大威胁，这个是没有改变的。特别是90年代，就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中印之间的国力差距更大了。以前是一种可能是意识形态理念上认为的一种敌对、一种威胁，但是现在看两个国力差距很大，印度的 GDP， 差不多只有中国的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嗯，军力各方面的差距都是非常大的。他认为这种威胁更加是一个现实的。以前认为巴基斯坦最大的威胁，但是巴基斯坦比印度弱很多。那么现在看来，认为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威胁。这个认知以前只是观念上的一种认知，现在加上两个国力的差距，对于这种威胁更是现实性的了。所以这是很难改变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尽管说出现高潮，但是高潮的话，因为中印关系。这高潮出现以后还会退潮也不好说，因为我们讲固有的几大矛盾没有得到解决，这些矛盾不时的可能管控不好还会出现啊，一些我发现的事件，它可能会陷于一个低潮的时期。其实这几十年来一直呈现的状况，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以后，中印关系正常化，这过程当中多次出现这种事故，一些偶发的事件，比如说像98年印度核试验，那中印关系陷入一个低潮。到后来2003年开始，瓦基帕伊总理访华又开始改善，中间这种起伏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之后我们也不敢说啊，特别是有边界问题上没有划定时空线，中间有什么擦枪走火的事，这都完全可能反转舆论，让中印关系又进入一个不敢说低潮嘛，退潮，这是完全可能的。印度国内就是我们讲现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能够影响政策的，就是这种安全系统、军方。他们因为他当然从他的那个部门他的角度来看，因为他就是防范的视角就是这样的，他和经济部门和外交和旅游部门一样，当然经济他就是防范的，所以他天天就是想着怎么防中国，怎么跟中国对抗，所以他这种部门长期下来形成这种习惯。曾经就有说有些有外交部门的官员哈，在外交部门部的时候对中国非常的友好，主张积极的发展中印关系，但是后来他调任到内政部以后就变了，人家说这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是这个部门长期形成的一种固有的一种思维，这个是很难改变的，所以他们对印度的国家政策安全上有影响也比较大，这是不这部分人。还有一些就是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说印度现在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是吧？而且他主张就是说对中印边界啊，甚至西藏这些问题当中，他 他都有很强的觉得自我发展良好，觉得中国应该给他让步，接受他的要求，不仅是边界问题要接受他，甚至还有中国应该让西藏独立，他们认为西藏就是被中国占领的一个国家，这些人的那种情绪还是非常强的，他们当然是反对印度对华友好这部分人。但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印度其实国内也有啊，虽然我们看到媒体上也经常有反美的这种，但是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很亲美的，有人主张说印度跟美国结盟，因为印度是不结盟嘛，有人主张印度要结盟，跟美国，特别是跟美国结盟，这部分人他们当然反对这个中印的友好。但总体上来讲，就是说印度的话，他还是会保持一个中立的一个态度吧，跟中国这个就哪方面都好。其实因为反对的声音我们暂时可以，因为印度媒体它又是比较自由的，所以这种声音会不时会听到，中国当然也没有必要太在意这个事。 好，这个再次重申了哈，表面热乎不代表私底下真的那么的友好。那当然我们刚才只是讲了一部分的分歧，主要是在领土争端方面，但是我们也知道它背后还涉及到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利益的这个角力，包括像日本也包括像美国。那等会儿呢，我们请一位台湾的专家来给我们解释解释这几大角的大国的背后到底在打着什么样的算盘。三句话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联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这个莫迪前脚刚走，美国国务卿克里又后脚来了。那当然大家可能也会说，哎，这个一前一后，他会不会也会在某些共同关心的话题方面会有一些文章可以做？那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莫迪他背后还有一个，也不能说背后吧，他至少跟日本，我们从公开的这些新闻报道当中是看得到的，他跟日本的关系一向都比较好，而且呢是莫迪上台之后他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就是 日本。 那这次我们看到中印双方签署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呢，也提到了一句，就说中国愿意和印度一起改革联合国，原话是说中国理解并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包括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我们又联系看啊，日本其实一直就拉着印度一起去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以这样的表态也会让外界联想遐想连篇。好，那针对这方面背后的几个国家的不同的盘算哈，我们接下来请教台湾的一位外交专家，他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的研究员严振声教授。严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谢谢你跟我们直播连线。那刚才我们也是简单的介绍了在中印两国关系的背后可能还会涉及日本，也还会涉及美国的这些利益方面的考虑。那我们先说说日本吧。那日本看到它跟印度其实一直都是较好的，那这次中印的这个联合声明当中提到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解读？ 我认为就是说今天印度在十年前就是大概2003-04年左右跟日本都是想要积极加入联合国成为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其实中国大概在那个时候的立场当然是反对日本的，其实对印度也不是愿意看到，但是因为已经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以很多时候不方便表态，就是直接表态嘛。那中国知道就是说对于日本有韩国会反对，对于印度有巴基斯坦是反对，所以当时中国其实是透过一个非常委婉的方式，他支持非洲国家提的一个议案，就是让非洲国家也有两个席位在常任理事国，同时呢而且是马上就要有否决权，跟日本愿意先不要有否决权，一个温和的立场相比的话这样子是比较激进的，然后再加上非洲的要求不仅是两个常任理事国，而且是还可以用轮番上阵的方式因为非洲国家太多，他们觉得 他们不能就是只是南非或者另外一个，我随便举个例，奈及利亚好了，那两个都是英语系的国家，那法语的国家会比较不开心。所以当时是用这个方式提了一个不太合理的一个议案啊，那最后日本跟印度都双双中箭落马，就没有成功。那这一次大陆表示说要支持印度，我相信是因为印度确实是一个大国，跟十年前相比又不一样了啊，就是它也是金砖五国的一部分，其实跟大陆的互动也不太一样。同时莫迪总理虽然他跟日本关系不错，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他在做省长的时候就常常到大陆访问啊，他是一个少数，就是说啊，印度过去非常强的社会主义背景，但他是少数比较注重市场经济的，那现在也认为跟大陆上在经济上面是有一些可以合作的部分。那当然他在外交上面更要展示印度现在的这个身段啊，并不是无下阿蒙了。所以大陆今天愿意来啊挺印度进入这个联合国安理会，我要做常任理事国，我觉得可能会把跟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申请提案做一个分别的处理吧。 嗯，那印度跟中国这次的一个外交之旅的话哈，那在美国看来他们有没有担心的地方？ 哦，我觉得今天就是对就是这一次莫迪到中国访问，我们大概大家也在媒体上看到啊，确实是让这个习近平给足他面子，他是从西安进去，然后习近平还特别第一次啊，就国家元首的身份不在北京，而在西安先去跟他会面，然后再在北京会谈啊。那西安当然就是代表的这个历史性的意义非常高，是当年这个玄奘取经出去，从长安出去到印度，然后双方啊，其实在1000多年前就有一个蛮密切的关系，两个国家又都是古文明，然后在19世纪末期啊，一个是老早被殖民了，一个是慢慢衰落，但是在21世纪又重新复兴啊。我认为他们之间当然彼此有竞争，也有一些长期的历史合作关系。但是现在对美国来讲，如果说今天习近平因为接见了莫迪之后，然后再把他这个我们讲说海上丝绸之路，大家过去认为说是有一点点像在包围印度啊，就是从缅甸开始，然后绕到斯里兰卡，然后再到巴基斯坦这个纳达尔港这一些啊，我觉得让大家感觉上好像会是在包围印度，可是印度自己也在重建它的一个我们叫做一个季节这个季风的一个这个计划，就是要恢复当年印度在印度洋啊这个从非洲开始到这个东南亚这一个整个地区它的一个枢纽的地位。那如果这两个计划结合起来啊，那我相信对美国来讲就会比较担忧啊，但是我目前看起来还不知道这个进展是怎么样。那当然啊，大陆一直跟印度之间会有这个边界的冲突，这个边界的问题，那这次他们见面的时候也坦诚有在讨论，但是是不是也达到具体的结果，我觉得还没看到。 但是辛格在执政时期，就是印度的前总理，他一直有一个东向的政策。印度和美国和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关系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看到莫迪他上台以后，他不但是维持了这种原有的这些关系，包括他跟俄罗斯、跟中国，似乎现在他的这个态度也是非常的友好，也变成了一种很好的朋友。现在可以说是在大家看来，印度基本上没有敌人，全都是朋友。但是莫迪的这个政策，他是不是真的就是大家都是朋友了，还是说他背后也是有一些其他的政治和外交上的盘算？ 当然他今天也会担心，比如说习近平也曾经到巴基斯坦到附近啊，这个印度尼泊尔这些这些他对这个担心，就是大陆会对印度周边的国家强化关系，所以他也必须跟中国的关系要改善，另外跟中国的边界的国家也要有一个更好的关系啊，就当然之前是日本，那这一次他去完了北京之后，我们知道他还要去韩国，但是去韩国之前他还去了一趟蒙古啊，是第一位这个印度的总理到蒙古去访问，所以他也在扩张他的关系。 之前他也在周边的国家访问过，包括在尼泊尔也好，包括在孟加拉，我觉得这一些都是莫迪上台之后他比较一个全方位的这个外交关系。他你看不仅自己出国访问那么多，他在国内也接见了习近平总国家主席，也接见了奥巴马总统，也接见了普京总统啊。我觉得就是这些大国的总统都也有到印度，所以看起来确实他比较在希望能够印度不只是在经济上面有一些新的进展，而且也在外交上面真正成为一个大国。不要忘记啊，印度过去是一个不结盟的国家，当年的尼赫鲁是带头搞不结盟运动的。那当然现在他要也不是结盟，但是至少他跟所有的大国我觉得关系都在改善当中。 嗯，好嘞，谢谢严教授的指点分析，谢谢您严教授，再见。 好，不客气。好 好，我们刚才连线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的研究员严振声教授。那最后严教授这么分析，我感觉莫迪也算是一个外交身段非常柔软的这么一个人，似乎跟谁都可以聊得来，就可以有天聊。 对，包括连这个他跟这个斯里兰卡的关系都已经改善了。他在上台的时候邀请了斯里兰卡的总统去出席他的这个典礼，这也是不顾印度国内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反对，因为斯里兰卡一直都会有这个民族的矛盾，泰米尔的猛虎组织之前也是被政府评判了，就引起了当时印度的泰米尔人非常不满。所以说他的身段在外交方面其实你看对外是非常柔软的，但是对国内是非常强硬的。 对， 他可以完全不顾及很多可能之前的总理像在国大党执政的时期辛格他要顾及的这些东西，所以可以说是大开大合，也看到是取得了很多美好的成绩。 这个确实不是一般人，这确实是遇上了非常强劲的一个合作伙伴，你也可以理解为他是一个竞争对手，是吧？ 对， 他看上去现在种种迹象表明都是一个十分之强悍的领导人。那当然了，现在很多的比喻都是说龙和象之争，甚至现在说印度来中国访问一趟之后是不是要达到龙象齐飞这么一个双赢的目标。 对， 但恐怕呢任务还是挺艰巨的，中间刚才讲到有很多巨大的分歧和隔阂。当然我们说可能一切的大的弥合真的是要从民间开始。 对， 那干脆让他们像我刚才说那么什么开放十年，是新加坡，就现在不是好几个国家，新加坡、美国什么的都是开放中国的游客十年之内可以那个多次无数次的往返嘛。这可能真的要从一些非常细节的地方让中国人感受到对方的这个诚意。那当然我们给予回报的你可能也得相应的放开，是吧？你包括民间对印度人有些歧视，说人家什么阿三之类的，这都是非常糟糕的不太礼貌的一些评语，我是觉得。 对，但是你看这次莫迪来除了这个上海的甘地中心建立之外，还在云南建了一个瑜伽大学。 哦， 对，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感受一些文化印度的这些东西的精髓的话，我们不妨先试着做做瑜伽吧。 没错，这是非常好的建议哈，这个又健康。好，以上就是今天三点话新闻的内容，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